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十岁的时候想要漂亮的连衣裙，二十岁的时候想要纯粹的爱情，三十岁的时候想要稳定上升的事业，四十岁的时候想要和睦的家庭，五十岁的时候想要一个好身体，七十岁的时候还是想要一个好身体。 是啊，你看看经历了金钱、事业、物质之后，最后能够比拼的就是好身体。收音机前的太多听众反馈，身体的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这生活质量啊是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好习惯要坚持，管住嘴，迈开腿，一天一杯的瑞宁羊奶，不要因为到了夏天就停掉，实在是没有必要。 是的，羊奶多种的营养元素滋养身体，本次的年终返利活动更是把价格一拉到底。原来一盒300克是258，广播当中的直营价是99块钱，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直接是69一盒，一组10盒只要690。但是呢，这个价格让利直到今天就全面结束了。所以说4007106108，大家把握最后一天的机会，赶紧来囤货。 没错，最后一天了，想要多订的，咱们直接给您出招，拿家里人的手机号码再订，能订多少就订多少。反正这一次啊，给大家都是提供免费寄存的服务，不收费，您随喝随取，保证了羊奶的新鲜，保证了羊奶的底价，每天一杯只要4块钱。 是的，4块钱，您喝到的就是营养丰富、陕西富平的金钻配方羊奶粉，喝到的就是获得过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呢陕西省乳品协会颁发的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的羊奶，喝到的是全家都适合的羊奶。过了今天的活动时间，咱们的返利全部结束。那么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呢今天为了保证大家的接通率，已经加开了10条线路，全部都是电脑接线，您打进电话直接报数提要求，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没错，看到目前我们4007106108已经有53位的朋友是打进了电话。 对， 手机尾号6564的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月已经是第5回来买了，之前买的给朋友喝了几天，人家就叫我帮忙买一箱。 哦， 这个东西好坏啊，我们一嘴就能喝出来。 感谢感谢啊，瑞麟的返利活动之所以能够把价格从99一盒降到69一盒，完全是因为广大听众的支持，大家的购买热情让我们提前完成了年终目标。那厂家呢给出返利，全部一分钱不要送给大家。 嗯， 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组10盒只要690，每天一杯只要4块钱。那今天呢是返利活动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羊奶必定就恢复99块钱一盒的价格了。那到时候啊，您这一组10盒就要白白多花300块钱了。 是的，所以啊4007106108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看到手机尾号8247的朋友就说了，我订了50盒，省了1500 啊， 这都省出一台空调的钱了。哎，说的一点也没错，您要是会算账啊，就知道这一次啊省的真的不是一点点。一组300，10组3000，订一组就省了2个月的电费，1个月的蔬菜费，订10组那就是2台空调一年的电费钱。但是可惜的是，过了今天就再也享受不到这次的政策了。所以需要的朋友，活动还有最后的1分钟，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现在电话有人在线上排队，大家不要着急，只要您在活动的进行过程当中拨打过4007106108，4007106108，就视作已经占据了优惠。 嗯， 稍后呢给您回播详细介绍。但是我觉得提到咱们的瑞麟羊奶，那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 哎， 比如说复购率高，比如说从养羊开始就科学化养殖，比如呢制作采用的都是符合国家检测标准的级别，所以呢这样的羊奶才会做到一经推出就深受欢迎。 每100克就有640毫克的钙质，是家里其他奶制品的好几倍，还有其他的铁、锌、微量元素、维生素的总量都是佼佼者。金钻配方还根据咱们国人的体质增加了硒元素、益生菌、植物甾醇，一盒258元出口，广播一直都是99元，现在每盒只要69元，一组10盒只要690元，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但是今天也是到了最后的最后机会了，4007106108，4007106108，马上呢还有半分钟就要关闭了，六百九十盒过了今天不再享受，所以四零零七幺零六 有108，大家不要放弃，能订多少订多少，订到就是赚到。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温宁是醒目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程咬金微服私访，遇见了董二僚。这董二僚很仗义，从他嘴里头说出罗成阵亡的经过，是两个金王建成原籍诬陷罗成通敌，不让罗成进潼关。那罗成和军卒没吃没喝的，一连好几天餐风宿露，最后被苏烈诱至周柏坡，死在乱箭之下。程咬金恨死了建成原籍呀、这两个损阴丧德的小子，我喝出性命不要了，要给老兄弟报仇。又因为只有董二僚作证，怕证据不足，回京城李渊向着他的儿子，怎么办呢？程咬金想了个主意，他找来齐彪李豹倒在无人之处。二位兄弟啊，你们听哥哥的不？ 听。 愿不愿意给老兄弟报仇？ 愿意呀。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 今天晚上咱仨到潼关城里溜进建成原籍的住处，把这两个小子抓住，叫他招供，说出陷害老兄弟的经过，我们有了口供，叫他画了押，再进京城传御状告他们俩。齐彪说，太好了，那俩小子要是不说实话，我敲他们的牙，挖他们眼睛，把他手指头给掰下来。李豹说，不行，动私刑犯王法，你待着吧，他们害死老兄弟都不怕犯法，我们就统统的就不行啊。程咬金说，太对了，只要他们承认害人就好办。就这样三个人找机会想进潼关。 那么他们不在潼关城里呀、他们的连营在关城外，你别忘了他们是野战军，不能随便离开营盘。建成原籍住在潼关，是潼关的驻军，不能够没事随便溜着玩啊。又过两天机会来了，秦琼说，我们得回长安了，今天我去潼关辞行，主要是向秦王请示，看看呢他同意不同意我们启程。李世民呢和他哥哥兄弟住在潼关城里。就这样，秦琼带着徐茂公、程咬金、齐彪、李豹等几个人奔潼关。秦琼嘱咐他们几个人到那儿不要多说，不要露声色，寒暄几句就走。就这样，秦琼和徐茂公叫开潼关，来到了帅府，请门军往里送信。时辰不大，有人传话，请元帅和众位将军到帅堂去。就在这阵儿，秦王李世民来到门前相迎。哎呀，众位王兄王弟，这两天没见着你们，小王很是惦念。你们要不来，晚上我还要到营中探望。秦元帅身体 可见好。哦，有劳千岁挂念，今天我觉得好多了。我想请示千岁，是否一两日大军挥师到京都呢？太好了，这几天我也是这么想的。走走走，到里边坐。大家坐下，从人献上茶，茶罢隔盏。程咬金这两个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学磨半天，没看见建成原籍。千岁啊，齐王英王在哪儿呢？哦，程将军，我那哥哥兄弟他们已经回京城了。啊，老程一愣，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哦，你们有所不知，今天早晨刘洪基、殷开山二位将军到了潼关，传万岁旨意，他们二人驻守潼关，命英王、齐王回京伴驾。英王、齐王马上带人就走了。为什么？这俩小子不愿意在潼关呢，他生怕瓦岗山这帮弟兄把他抓住啊，他心里有鬼呀，所以急急忙忙就走了。哦，那么刘洪基、殷开山呢？他们正在安排军务。程咬金一听就傻了，嘿，我白安排了。程咬金也藏个心眼，这件事儿不愿意告诉李世民，甭管怎么地，他们是亲兄弟呀，所以没说什么。齐官远急了，怎么建成原籍跑了？嘿，便宜他们了。这句话李世民一愣神儿，齐将军何出此言？他那不是那个不告诉你。李如彪说这事儿不能告诉你。李世民精明强干呢，他一看这个人气呼呼的，秦琼那脸儿给绷绷着，就知有事。哎呀，元帅军师，难道有什么事背着小王吗？徐茂公欲言又止，程咬金憋不住了。二王千岁，你要问呢，就不瞒你了，你那哥哥兄弟可恶之极，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他们真不是东西，不是人。今天我想抓他们俩，叫他跑了，便宜他。哦，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是这么回事情。老兄弟罗成被他们俩害死了。说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秦王千岁呀，你和那二王是一奶同胞，怕你们为难，所以没和您说。秦王李世民听了这番话，呆呆的发愣。什么？罗将军死了？哎呀，可疼死我了。说着眼泪下来了。此事可有人证物证？秦琼说，王家千岁，这个事儿没敢跟您说呢，是怕您左右为难。此事有人证物证。哦，程咬金说，有个老百姓叫董二辽，他作证不知行不行。徐茂公说，我已经找到两个罗成的亲兵，我都问清了，此事铁证如山。李世民说，既然如此，我和你们一起到金殿状告二监王，替罗元帅报仇。你放心，不能叫罗元帅屈死。程咬金说，千岁，你能秉公耳断，我替老兄弟谢谢你了。说着梆梆梆磕响头啊，陈王兄快起来，我父王会给罗元帅做主的，我们马上回师。当天夜晚，李世民又找来刘洪基、殷开山，把军队的事情交代清楚，又把罗成被害的事说了一遍。 这两人大吃一惊啊，罗成是我大唐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这建成原籍就这么不爱惜人才，就给害了，太可恶了。马上到军队中一调查，建成原籍一走，军卒就敢说话了，二奸王的罪证证实了，都跟李世民交代清楚。转过天来，大队人马过潼关赶奔京城。事先程咬金找来那两个罗成手下的亲兵和董二了，都换上了军装，裹在军队里一起奔长安。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长安城外，军队扎在城外，秦琼带着众家弟兄和董二了以及罗成的亲兵住在了兵马司等候天子召见。李世民回皇宫见父亲，汇报这次征剿情况，商量封官事情。他把所有人员都写在一个花名册上，论功封官。三天后，李渊升作大宝，龙凤鼓响，景阳钟敲啊！文武官员参王拜驾已毕，李渊传旨宣此次征讨有功将官上殿见驾。殿头官喊了一声，秦琼带人来到八宝金殿，行了三叩九拜，君臣大礼，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李渊一看，跪倒一片，心中大喜，诸位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众人谢恩，站立两厢。李渊说，众位亲家，你们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寡人要按功行赏。说着看了看李世民递过来的一份名单，上边头一位就是秦琼。秦琼跪倒听封。秦琼急忙跪倒在丹池，秦琼参见武皇万岁万万岁。秦爱卿掌面上来，哎呀，臣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舍女无罪谢万岁。秦琼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李渊手捻胡须往下看了看，点点头。秦将军呐，想当初在临潼山插树岗，杨广接杀寡人的全家，多亏将军奋力搭救，打伤了杨广，救下寡人。朕未曾登基，你先救驾，可称功高盖世。自你投唐以来，解太原之围，收敬德，定洛阳，朕是奇功累累。朕封你为大唐国胡国武昌公，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谢吾皇万岁万万岁。秦琼谢恩站起来退到一旁。在朝堂上，贾柳楼的弟兄一听秦二哥正式受封国公大帅，没有一个不高兴的。李渊又叫魏征跪倒听封，臣在朕封你为郑国公丞相之职，臣谢主隆恩。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已经封过官了，他是英国公军师。一看第二个名字是程咬金，哎呀，李渊一看这几个字都高兴，因为程咬金的名声啊太大了，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程咬金听风，皇上我在这儿呢。他扑通跪下了，将军正面，朕要一览。程咬金想，你想看看我，那好，我看看你， 啪一抬头，俩一对眼神。李渊一看，这位当年的混世魔王果然相貌不凡，头如麦斗啊，大白的头往前探着，通关鼻子两道朱砂，眉毛一对螃蟹眼睛，大眼珠子耷拉了眶外，火盆大口，两耳有轮，连鼻络腮的红胡须扎里扎沙，像钢针相仿，压耳毫毛拧着劲儿的朝上长，真威风啊。程将军，你救太原，战洛阳，连诛敌将，有功于我国，朕封你为大唐国卢国公，在军中为前部副先锋之职。他说完了，竟等着程咬金说谢恩呢，可等了一会儿没动静，他低头看了程咬金一眼，程爱卿，你怎么不说话呀？难道你嫌官职小了吗？这回老程说话了，嘿嘿，皇上，我能嫌官小吗？别说让我当国公副先锋啊，你给我口饭吃我就满足了，要说官大小我根本就没在乎，谁不知道我当过瓦岗山大魔国的皇上，又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那些个虚名我都不喜欢，皇位我都让了，我当什么不行？我是想说我功劳太小，您要封啊，您应该先封功劳大的。哦，爱卿，哪个比你的功劳大呀？哎，比方说潼关大帅罗成，你怎么不封啊？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吧，攻打洛阳，索五龙，力挑五国反王，没封他，封我干嘛呀？哦，李渊点点头，程爱卿，我是要封在世的功臣，后封为国捐躯的英烈。哦，死的后封，先封活的功劳大的，那也不对呀。还有一个人功劳可太大了，哪个功劳比你程咬金还大？嗨，我说这人呐，就是你俩儿子，英王建成，齐王元吉。你说那么多反王人马攻打潼关，打不开，胜不了罗成，他们俩就几句话就要了罗成的性命，你说他俩功劳多大呀？李渊听这话，精灵打个寒战，脸刷就撂下了。程爱卿，你说话我不明白。我告诉你吧，罗成死在建成元吉手，你儿子替你出掉了罗成，你该封他呀。皇上听这话都坐不住了。住嘴，程咬金，你不可妄奏不实，这种事情你可有证据吗？程咬金噌就站起来了，皇上，我妄奏啊，我老程把事情摸得一清二楚，连人证物证都带了，今儿个你要秉公办事我就保你，你如果护着英齐二王，你这个皇上我还不保了呢。告诉你说，我程咬金靠手里这条斧子到哪儿一样打十尺。李渊听这话刚想发作，又一想，今天是封官大喜日子，我得沉住气，程咬金说这话是真是假呢？他抬头看看瓦岗众将，再看这帮英雄，一个个眼圈都红了，有的吧嗒吧嗒掉泪。哎呀，难道真是这样？程爱卿，你说英齐二王陷害了罗元帅，你可要如实奏来，如果证据确凿，朕一定为罗元帅伸冤。万岁，这还不是我说他们害死了罗成，英齐二王就在这儿啊，你可以问呢、啊、 随后程咬金就把董二告诉他罗成被害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万岁，你别光听我一面之词，你把你两个皇儿叫来问问就明白了。李渊听了程咬金说的话，半信半疑，命殿头官把英王、齐王叫到金殿，因为这两个人刚从潼关换访回来，在府内休息，时间不大，把他们两个叫到金殿。参王拜驾已毕，往旁边一站，父王，呼唤孩儿有何旨意？元吉见成，刚才程咬金把你告下了，随后就把程咬金的话学说一遍。朕问你，程咬金说的可是事实？俩人一听啊，心腾腾直跳，扑通跪倒。哎呀，父王，你可别听程咬金的，他那是胡说，诚心陷害我们哥们儿，请父王明察。老程一听气儿大了，哎，建成元吉，说老程陷害你们，我老程长这么大还不知道怎么叫陷害人呢。你们俩小子不但害死罗成，还抢夺民女，逼反了刘武周，尉迟敬德投军，你们俩小子要了人家200两银子，叫人家当了棚头。就那200两银子，你们一个是太子，一个是王爷，也看上眼啊？这还不算，你们两人克扣军饷，被尉迟敬德打死了七牌关，你们要将他斩首，多亏他的义父乔公山给了你们500担粮食、10000两银子，才买了他一条命啊。你们贪赃枉法，胡作非为，欺男霸女，你们得了10000两银子，还把他赶出大营，逼得他走投无路，才投的刘武周。他为报仇，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这些你们也赖得过去吗？他本来是投大唐，叫你们逼的投了刘武周。程咬金一席话说的金殿上所有文武官员个个面面相觑。李渊听了这番话，脑袋嗡一声，就觉得眼前天旋地转，差点昏过去，手扶龙书案，稳稳心神，心里难过呀，心想，我好不容易打下大唐江山，实指望等我归天那天把皇位让给建成，我对建成寄托多大希望，希望我这儿女们在大臣中受人敬仰，将来我走了能保大唐天下万万年。可现在没怎么地呢，这两个东西就办这种事情，残害良将，祸国殃民。又一想，不能，我这俩儿子虽然平时有不尽人意之处，也不至于害人呢，是不是？那李世民跟瓦岗寨的人勾在一起，诚心挤兑李元吉要夺太子皇位，人言可畏呀，我李渊不敢说明君，也绝不能叫李世民你们得逞。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